第91集，何必如此？ 就在他们面面相觑的瞬间，薛元已经浑身煞气的赶来。他没了刀，不少刺客趁火打劫的朝他袭去，但都被他赤手空拳的挡了回去。瞬息之间，他的身上已经染满了鲜血。他脸色难看，从地上随意捡起一柄刀，反手砍了身后的人后，铁臂一伸，将顾元白给拉了过来，带着他朝汗血宝马奔去。直到顾元白被薛远带着翻身上了马，他才压着声音道： 薛远，那他妈是朕的人。 薛远满身的血，他掌着顾元白的腰间，手臂一紧，力气十足。 别说话。 缰绳一扬，汗血宝马蹄子一扬，千里马急速奔跑了出来，转眼间就如同风一般踏出了这片战乱林中。还在对付着侍卫们的刺客一声不好，头领声嘶力竭的道： 放箭！ 百枚箭矢追来，侍卫们忙扑上去将刺客斩杀。马匹之上的薛远听到有破空之音传来，更是用力抽了一下宝马，翻身拿着刀去砍掉这些箭矢。马匹跑远，刺客头领咬牙切齿，太过仓促，谁也不知道有没有伤到狗皇帝，如今只能等着朝廷的消息。他厉声道： 撤！ 田福生彻底被薛远的这一出给搞懵了，来不及细思，听到刺客们准备撤退，他顿时冷笑一声，高声道： 张大人，交给你了。圣上说了，这一批前来刺杀他的人留下来十来个人的性命当作传递消息之用就行了，剩下的胆敢对皇上不公，拿命来还吧。 好。 张旭侍卫长沉声答应，心中还是慌乱。田边林地之中何其广大，各种危险层出不穷，万一出了事可怎么办？他叹气声一下接着一下，后悔自己没有暗中提醒薛远一下。不止张旭侍卫慌，其他早已将计划熟记于心的人也慌，被薛远差点一刀砍死的假意浑水摸鱼行刺圣上的人也慌了。田福生心里更慌，但是在处理完那群刺客之后，他还是得先按照圣上的吩咐，带着人急急忙忙地回了宫殿。马车加快，人人神情悲切。回到宫中之后，立刻召集大批御医前来寝宫诊治。寝宫之中的宫室，人人面色凝重，似乎还有一盆盆的血水从殿中搬出。不到半日功夫，圣上下乡遇刺且受了伤的消息就在一定范围内传播了。皇宫之中禁止任何人进宫拜见，但这次的顺水推舟将计就计，又不是为了引起朝廷众官员的恐慌。于是田福生派了人挨家挨户上门安抚，圣上没事，只是受了些惊吓和轻伤，不用担心。与此同时，正室堂和枢密院的人出来了，参知正室和枢密使笑呵呵地接过圣上手里如今的国事。这两府的淡定和镇定，才是使朝廷众官员安抚下来的两块大石。身为圣上的亲信和管理政务军机两把手的两府，以及监察处和东陵卫，他们自然知道圣上是准备做什么。他们按照圣上的吩咐，在慌乱还没升起前，就已经将其压了下去，一切按部就班，平平静静。但这种平静，看在假身会的人眼里，就是在粉饰太平了。百人来袭，最后只有十数人生还。这场刺杀取得了无比惨重的结果，谁都没想到的惨重结果。刺客头目原本已心生绝望，但等探听到朝廷中的消息后，这种绝望又变成了狂喜。 皇帝受伤了。 他们花费了大笔的银财去探听宫内的消息，得出寝宫内众人面色凝重，御医神情不安，时不时有血水从宫殿之中搬出来后，他们几乎要忍不住放声大笑了。 这哪里是轻伤，这明明是重的会使朝政震荡的重伤。 刺客头目放声大笑， 一定是狗皇帝被护着逃走时中了我们的箭矢。 其他人也激动无比， 射箭的兄弟们都被那群皇上的走狗给杀完了。大人，我们一定要给他们报仇。 这仇是一定要报的。既然狗皇帝受伤了，那他就没精力来管京湖南和江南了，说不定都会没命了。我们要快马加鞭回去禀报将军，要趁此机会将这两地彻底变成我们假身会的地盘。 顾元白木着脸，黑发被风裹着向后，血缘满身的血腥味夹杂着刀光剑影之间拼出来的杀气和锐意。过了一会儿，顾元白认命了，只能暗暗祈求计划如他所愿般进行，率先开口道： 你可有受伤？ 时时刻刻注意着八方动静的薛远含着一口血腥气： 不是。 确定自己身后再没人跟着之后，薛远才缓缓拽住缰绳，拉住跑得欢腾的红云。马匹一停，仰头嘶吼了一声，薛远翻身下马，牵着马匹往树下走去。他的身上到处都是血迹，只是不知道是旁人的还是他自己的，声音沙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杀多了人，肃杀之气围绕，整个人犹如从地狱爬出来的恶鬼一般阴沉压抑。顾元白看着他身上几道被刀剑划破的裂口，还有衣袖旁被剑矢划伤的小伤，目中神色复杂。顾元白没想到薛远会这么疯的来救他。薛远朝他奔来的时候，表情可怖，堪称狰狞，他手中甚至没有武器，步子却义无反顾，充满血色的那个眼神，顾元白一瞥之下难以忘怀，那眼神中写得清清楚楚： 谁敢碰顾元白，谁就去死。 沉重的杀意压下来，无数战场厮杀的凶悍，这个眼神将刺杀顾元白的刺客给吓懵了。顾元白也注意到了薛远的神情，那样愤怒到狰狞，怒火似乎可以烧死一切的神情，倒是让他不由一愣。这一愣就被薛远抱到了马上。 为什么要这么拼命来救朕？难不成薛远平时所说的忠君之心是真的？ 很难不去怀疑，但事实就摆在眼前，千算万算，没有算到薛远竟有这样的表现。顾元白无声叹了一口气，薛远将马上的缰绳拴到了树上，他活动活动整个肩膀，背部的肌肉凸起又收敛，整个人还是阴沉沉的，犹如土匪山上最凶恶的土匪头子，没半点官爷的样。薛远转身朝顾元白伸出手，顾元白道： 朕能自己下去。 薛远却沉默上前，犹如对待着差点失而复得的宝贝一样，上手把顾元白带了下来。他不松手了，身上的一些未干的血液也被蹭到了顾元白的身上。 放朕下来。 薛远眉目阴翳，沉着脸不说一句话。 薛九瑶，圣上。 薛远起了唇，唇上已经沾起了皮，声音沙哑，干干燥燥。 你没发现吗？你吓着朕了。 何必如此？ 薛远想笑，他也就笑出来了。 何必如此？谁他娘的能知道？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